岁月让我只愿如我，让我不分间多，莫断莫差，是沉默若隐着，是长风万里萧索，下鲜活云都着，与千云争渡，细说黄昏月长我，誓愿如我，不分间浊。